你怕不怕我？这话回的真让陶轩有直接从窗口跳出去杀到马路对面喷着家伙一脸血的冲动。我怕你？陶轩在窗口中敲下了如此的字样，但又想着这样会不会太认真了，这样的问题自己应该不屑一顾，应该表现出你根本没有资格和我谈这个问题的姿态，所以应该不回吗？鼠标的光标停在了发送的按键上，陶轩犹豫着，久久无法决心回还是不回。他现在算是明白职业联赛里那些和叶秋互喷垃圾话的家伙们是多么的痛苦了。就这么一句话憋得人是一肚子火，回也不是，不回也不是。可想可知，如果是比赛场上被这么一句话气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选手真要像陶轩这样犹豫起来，可能都死八回了。 看，他不回复，他怕了。 马路对面，星星网吧里，叶修对围观聊天的魏琛等人说着，亏的不是语音，这话陶轩听不到，否则他可能不用过马路，血已经喷尽了。 你滚吧你，人家是被你的不要脸给震惊了吧？ 魏琛说着，家是会怕他们这个新起步的小战队，开什么玩笑？ 无时无刻我们都应该保持着自信。 靠，那我们还紧张什么？第一回合就遇家是吧，你一个人上，直接灭他，去吧。 几人这还吵闹呢，陶轩那边终于是回应了，那句我怕你的反问终于是被他抹掉，回复的一句是给我一个怕你的理由。 这还需要理由？全荣耀没有人会不怕我，这是常事。 你妈受不了了啊，大家快来看啊，有人秀下线了。 魏晨大叫着，包子和唐柔两个因为在游戏没有过来围观，此时受到了魏晨的召唤，陈果也是一直在看的，看到这句回答的时候早到一边扶墙去了。 过去或许是的，现在。 陶轩用留白的文字技法进行回应。 现在你不妨去网游里采访一下，第十区或是神之领域都可以。 哼，在网游里发挥你的才能吗？倒也不错啊。 陶轩满含讥诮地说着，坦白说他都有些不相信他会说出这样的话，这实在不是他平日里的风格。但是说实话，作为俱乐部老板这样的地位，也实在难有人激到说出这种话的地步，而今天叶修做到了，他勾引了事实上本该是比他们这些选手要高端一个层次的俱乐部老板，放下身段在这儿和他 QQ 上互喷垃圾话，这就是天才嘲讽的才能。 网游才是荣耀一切的基础，关了加王朝公会你敢吗？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在加王朝公会给你安排一个位置。 陶轩现在也是完全放开了，挽了袖子准备和叶秋在这儿喷出个结果来。 那倒不用，你还是小心看好加王朝，当心别倒闭了。 凭你吗？ 你去问陈野辉，他吓死了。 陶轩这次真有些答不上来的。这边叶秋总是一副真凭实据事实确凿的模样，但陶轩作为老板没有亲力亲为参加过这些事情啊。这就好像两个人论战的时候，一个人总能是举出有力的事例，而另一方却只能苍白地强调观点。虽然现在叶修也并没有举出什么实例，但给人的就是这种感觉，他的话是有根据的，而陶轩所说的全像是稚气的孩子话。 看，他又不回话了，我赢了。 叶修说。 滚，你到底是干嘛来了？ 魏晨怒了，看了半天垃圾话，本来好像是让叶修来确认一下第一回合是不是会遇到家事的，结果这货用这么直接果断的方法来确认，结果半天了扯不到正题，一个堂堂大神 一个堂堂老板小孩一样在这斗嘴，幼稚死了。 多说无益，一切还是场上说话吧。 陶轩此时如此回道。 很好，看来有些地方你终究还是没有变，比赛就是要靠场上说的话才算数。 哼，你还是多烧烧香，祈祷不要第一轮就遇到我们吧。 嗯，烧起来。 叶修回道，同时还发了个熊猫烧香的表情。叶修的话语突然之间就变得没有攻击性了。陶轩望着这个熊猫烧香的憨厚表情也是怔了很久，终于还是回了一句， 场上见。 场上见。 叶修回复，关闭了聊天窗。 完了。 魏晨瞪眼。 完了。 怎么个结果？ 场上见。 你滚，我是说你到底探出了什么呀？ 他不会使手段，比赛的胜负依然只会拿胜负场上的一切来说话。 你这么确定？ 嗯。 为什么？ 魏晨不解，看得出来这两人互相之间都是颇有怨念的。 我毕竟认识他这么多年了，虽然大家各自的追求发生了改变，但有些基本的原则终究是没有变。 我怎么觉得就算是原来没有变，被你这么一通嘲讽，是人也要被气得出格一次了。 像你这样没原则的人才会这样。 我真想把这个渣从窗口扔出去啊。 微臣也真想去挠墙。虽然叶修终于很肯定地给了他答复，但是围观了聊天全过程的他终究还是无法相信从这里读出的信息有这么确凿。微臣的纠结还准备继续，结果这时叶修却又转过来对他说了一句， 赶紧去烧香吧。 你说什么？ 就算他不会使用手脚，但是第一回合抽中也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不赶紧烧烧香可怎么办？ 靠，烧香有毛用啊。 那什么有用啊？ 微臣镇住。对啊，什么有用呢？即便家世不做手脚，但随机的可能性那也是无法彻底消除的。如果真就这么摔，真就上来就抽中家世，那终归还是得去面对，无法逃避。 好，加紧练习吧。 魏琛说了句，坐回了他的位置。训练室里突然安静下来，魏琛却突然又问了一句， 老板娘，现在如果我们去抢那些精英团的团长，你还会有意义吗？ 这也不应该是理由吧。 陈国突然被这样问到也是怔了一下，但也很快就回答了， 好啊，大家都很有原则，陈好。 你这种完全没有下限的家伙被深深触动了吧？ 切。 魏晨不屑一顾，抓起耳机戴上，很快回到了游戏。 妈的，开工了开工了啊，今天是新 CD, 都给我精神点，再像上次一样连老一的时候都有站不好外送死，我就把他踢出精英团，永远别回来。 魏晨吼道，显然已经开始率领他的轮回精英舞团开始副本攻关了。这几周永生之拳的副本 CD, 魏晨的工作也算卓有成效。事实上这七大副本即便是各大俱乐部工会的精英团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每回都能顺利通关。经常也是几个 boss 之后就灭了个干净。但有魏晨加入后，他们这个精英舞团的平均水平确实是得到了很大提升。就是上周的 CD 表现不佳，整个副本十个 boss, 结果才到第四 boss 就人死到无法继续，让魏琛很是大发了一通脾气。 喂，他没事吧？ 这时陈国凑到叶修边上轻声问了句。 放心吧，没事的。老家伙的好处就是自己就可以处理好任何问题，他不会纠结的。 哦，那就好。 陈国点了点头，而后指了指叶修的屏幕。 有人在 Q 你。 嗯？ 叶修随手点开。 哦，是美光啊。 QQ 上招呼叶修的正是美光。在呢，什么事儿？ 你给我发的那些东西，我仔细研究了一下，通过数据演算了大量的可能性，再通过逆推纠正了部分数据的错误，还有一些无法推演的。后来我找了我的导师求教，根据所有的数据和演算，他指导我建立了最终的一个数字模型，我给你看一下。 美光消息说。 哇嗨，你等一下啊，我基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怎么还会惊动你的导师啊？ 叶修一头汗水。 有很多东西我还解决不了啊，只好请教他一下了。你放心吧，我的导师是张以川教授。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叶修回道。一边的陈果看到却是挺自豪。 太牛了，还有大学教授帮我们的忙啊。 大学教授？ 其他几人都纳闷了。 对呀，美光找他的导师帮忙我们研究资料，是某某大学的张以川教授。谁？ 其他几人都没有反应，唐柔却是惊讶的又问了一下。 张以川教授。 陈国十分尊敬的又称呼了一遍，但是显然他也不知道这人是谁。 你们不知道这人是谁吧？ 唐柔有些无奈地望着几位。 是谁啊？几人齐问。 这可是世界有名的数学家，国家科学院院士，在数学多个领域都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这个美光是什么学生啊？居然受到这种级别数学家的亲自指导。 唐柔一边说着，一边已经走了过来，也是要围观聊天了。